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那么在这儿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已经追缴税款7.56亿。公积金业务迎来无证明时代。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表示，撤销黄威网络诚信宣传大使资格。茅台回应并未出台股东可购飞天茅台的政策。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啊，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手机租赁这个话题。现在啊，有一些朋友每年这个各个品牌的手机发售之后，会选择租一部手机来替代购买。那么手机租赁它是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呢？这个租手机和买手机哪个更加划算一些？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聊。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聊聊您会不会选择租手机呢？或者是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会选择租个手机来使用？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已经追缴税款7.56亿。12月21号下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今年6月，审计署在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当中公布的问题，现在整改的怎么样了呢？报告显示啊，在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8949个问题当中，要求例行整改、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的问题分别有7194个、382个和1373个。那么截止到2021年10月底，要求例行整改的问题有6821个已经整改到位，占比达到95%。要求分阶段整改的问题有318个已经完成整改，占比达到83%。那么要求持续整改的问题也都制定了措施和计划，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制定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达到1435项，追责问责7700多人，已追缴税款7.56亿元。目前要求例行整改的问题还有373项尚未整改到位，审计署将持续加强跟踪督促和检查。好，咱们再来看看银保监会表示，优化银行开户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卡难和小微企业开户难。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银行开户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卡难和小微企业开户难的通知，其中提出银行对个人和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应当优化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对接政府有关部门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公安、市场监管、民政、税务、移民管理以及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减少需客户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让数据啊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此外呢，银行应当结合各地的风险防控形势，合理的设置辅助身份证明材料适用范围和条件，细化辅助身份证明材料的使用规则。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1号，沪指缩量上涨0.91%，两市140只个股涨超9%。21号，午后指数涨幅扩大，创业板指午后也翻红上涨。盘面上，房地产板块午后继续走强，板块内超30只个股涨停。元宇宙板块午后震荡走强，那么高位连板股开始出现分歧，多股盘中剧烈震荡。在盘面上，房地产、装配式建筑、元宇宙、旅游、教育等板块涨幅前列，盐湖提锂、白酒、烟草、新冠检测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上涨0.88%，深成指上涨0.82%，创业板指上涨0.53%，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出9.97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12.23亿，深股通净流出22.2亿元。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公积金业务迎来无证明时代。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的10条具体措施21号发布了，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精简相关的贷款办事材料，优化贷款审核流程。随着明年进一步精简取消的公积金贷款业务3项证明，公积金全业务办理流程将迎来无证明时代。那么据介绍呢，贷款业务通过启用电子证照核实信息，借款人无需再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以及离婚证3份材料。通过公积金中心内部数据核实，借款人无需再提供还款卡、首付款数据、卖方不动产权证书以及收款卡4份材料。借款人信息能够通过电子证照核实的，新建房贷款申请只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和首付款的发票2份材料，二手房贷款申请只需要提供购房合同1份材料。通过流程再造，缩短贷款的审核时间，借款人资料齐全之后，公积金中心审核时间也由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来关注明年全市将推行一业一证，大幅提升准入准营的便利度。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政策近日发布了，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务服务局、经济开发区联合召开优化市场准入专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明年本市将出台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逐步扩展到宾馆、电影院等20个以上行业。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处长许泽南介绍，2020年本市的营商环境4.0版改革中，市场主体准入又准营水平显著提升。 今年的1至11月份，全市新设企业累计达到了21.5万件，日均注册企业940余户，同比增长了33.09%，创了近5年同期的最高。 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中，将持续优化市场主体经营资格的取得方式，以 业医证就是其中一项改革举措。目前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在书店、便利店、健身房等五个行业实现落地发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局长郑海涛介绍， 以前你比如说书店里面涉及到要办图书许可呀，办食品经营许可呀，可能有四个许可人要办，那么我们变成综合许可了，他就办一张证就好了，然后他一次把材料带齐到这儿一次办，很多材料是可以复用的。以前你比如办四个证需要39份材料，现在只需要交10份材料。那么以前呢，你是就串联办理嘛，办完一个证就办下个证，你也需要就25.5天。那现在呢，我们只要5天。 明年北京将出台本市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在全市推行一业一证，并逐步拓展至宾馆、电影院、美容美发店等20个以上行业。同时，北京还将在餐饮、医疗、养老等企业办事频率较高的9个重点领域，探索推行一业一测、一业一单、一业一查、一业一评的新型监管方式。北京市政务服务局改革协调处二级调研员刘海岩介绍， 一业一测呢，就针对每个行业领域啊各方面的监管要求，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监管的指引；一业一单呢，就是说把各方面的检查的要求都综合到一张检查单上；所谓一业一查呢，就是把这个场景里面涉及到检查的内容，形成进一门查多项这样一个方式；一业一评呢，就是风险加信用的评价。你比如说一个行业领域可能刚接受了这个部门的检查，又接受另外一个部门的检查，如果把这些都整合起来，一个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执法力量，另一方面也减少企业的负担，减少对企业无谓的打扰。 除此之外，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中将提供证照协同办理服务，扩大电子证照在审批部门之间的广泛应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秦世杰介绍， 比如企业在经营场所公开展示电子营业执照，就可以等同于悬挂纸质营业执照，视为已经履行了亮照经营的义务。那么同时，电子营业执照可以应用于各政府部门以及商业银行、招投标、网络交易等领域，跨行业、跨领域的互认、互通和互用。目前，我市已为220余万存量市场主体全部生成了电子营业执照，超过132万户的市场主体下载应用过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化应用成果在全国领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那么今天在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和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邀请我们的朋友们聊一聊大家之前有没有租赁手机的一些经历啊，包括现在各个品牌每年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旗舰机，我们说这个旗舰机往往功能很强大，但这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啊，所以现在有一些朋友呢就选择了一种以租代售的形式，我先租一部手机来使用，并不会直接选择全款购买。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选择啊？考不考虑租一个手机使？我看到7789说，租个手机感觉还有点创意啊，可以租一个内存大一点的，比如说出门旅游的时候照相专用，这就是属于目的性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会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根据需求去选择租手机。当然，刘逸云也说了，我第一次听说现在还能租手机呢，如果价格比较低，性价比高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当然我们更多的朋友啊，感觉对租手机这件事情还是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大家比较介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个人隐私能不能很好的去保证啊。你比如说小奥同学就说，这个租手机还是不要吧，感觉不太安全，个人隐私能不能得到保证呢？如果万一有这些不法分子破译了手机，那是不是会找到之前使用者的一些个人信息啊？包括天马行空也说了，感觉呢会考虑两点，一点是它有可能不卫生，第二个是现在感觉很多的手机也主打性价比并不贵，为什么要去租一个手机？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家里啊也有备机，有两个手机，所以就没有租手机方面的需求。像红果姐也说了，说手机还可以租用吗？但我不会考虑，首先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其次担心信息会被泄露。8398说，租手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自己的手机突然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临时租一个手机可以快速的解决急用问题，比较方便。但是如果大家去观察一下目前的各种 网络上的租机平台，很多手机啊不是咱这个说租一天租两天人家就能租给我们的啊，很多平台它会有一个最短的租赁时长，比如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像一些品牌的手机它的旗舰机款是一年起租的，这个大家也要好好的擦亮眼睛去研究研究。当然呢，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手机租赁市场啊，这个租手机和买手机究竟哪个更划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担心的一些问题，如何在进行手机租赁的时候去规避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好，下面咱们再来看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表示，撤销华为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资格。12月21号，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关于撤销华为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公告称，经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华为（网名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依法对华为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那么鉴于华为偷逃税款的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不符合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聘任条件，经过研究决定撤销华为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特此公告。再来看看茅台回应并未出台股东可购非贴茅台的政策。近日有报道称，茅台推出股东购酒政策，持有100股及以上茅台股票的股东可以购买2瓶非贴茅台酒。据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消息啊，近期有股东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到董事会办公室提出购酒需求，那么董事会办公室将有购酒需求的股东信息推送到其所在城市的自营店，有股东在自营店购酒成功，但是公司并未出台针对股东购酒的上述政策。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手机租赁这个话题啊。当然今天我们也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播间，您找到财富新动力，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大家之前有没有租过手机，包括您会不会考虑去租个手机用，这个手机租赁是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呢？租手机和买手机究竟哪个更划算，稍后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分析，再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机租赁这个市场。其实每年呢，各大手机厂商我们说了都会推出各种各样新的机型，其中既有一些当家的旗舰款，也有主打细分人群的手机。那作为一个电子消费品，很多的朋友也加快了自己手里手机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哈。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您手里的手机大概几年一换呢？当然 与其花费高价去购买品牌旗舰新机。现在有一些消费者瞅准了手机租赁平台想租个手机使，那这部分消费者呢还自发地加入到了租机平台的用户群，展开热烈的讨论，争相去传授啊如何快速去租到一台新手机，或者是分享一些手机到手之后的喜悦。但除了这小部分群体，大部分朋友，包括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于租手机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满头的问号，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手机这么私人化的设备要去租呢？就算啊咱买不起那特贵的，咱买个高性价比的，买个便宜的还不行吗？就算一时负担不起全款分期啊购买手机，它不香吗？然而啊，短短的这几年不被理解的手机租赁，现在却成长出了一个不小的市场体量，更有人呢把这当作一片蓝海，带来资金为它添砖加瓦。那么租手机的买卖究竟好不好做？对于咱消费者来说，这是个真香的选择吗？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哈。我们今天要连线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老师。你好，赖阳老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机租赁这种行为哈。您觉得这种行为背后反映了市场的哪些方面的需求呢？ 我觉得首先反映呢，就是我们国人的消费观念在变，以此相配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商家呢，也在转变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商业模式，那个在进行的这个创新，特别是租赁业呢，开始在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呢，我们国人啊，这个任何的消费呢，主体要的这个消费呢，还都是在考虑呢，什么东西一定要是，首先得拥有，得是我自己的。但是呢，性价比怎么样？效率高不高呢？这方面呢，实际上很多人他根本不予考虑，因为我首先想这东西是我自己的，这才踏实啊。这是我们传统的消费主流观念， 就是我消费是为了拥有它。 对，但是实际上呢，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呢，像很多发达国家呀，它的这个租赁市场远远比中国发达。现在我们中国出现手机租赁，大家很惊讶，哎呀，怎么还有人租手机啊？实际上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个它是大量的消费品，这个都是租赁的。比如说买车，实际上有的企业呢在中国也推出了这种，就是说哎呀，付多少多少钱都零首付就车开走。当时有人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原来实际上是一种租赁模式，最后租赁转销售模式。国人觉得好像很新奇，就是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很正常。比如说你看见一辆车，哎，那你就可以租下来。租下来呢，这个租金啊，整个算下来呢，确实呢，就是全算下来比买一辆车呢总额要高。但是可能我租个两三年呢，我就不用了。这个时候这个车，我就可以选择把残值买下来，也可以选择呢把它退回这个租赁商，然后我再换辆新车。这是在发达国家呢是普遍的消费观念。而且呢有很多人呢，比如有些国家人口呢流动性很强，我今天呢在这个城市可能读书工作两三年，过几年我就搬走了，我干嘛拥有一辆车，我还专门把这车开到别处去呢？ 还需要处理这些资产啊。 到时候还是很麻烦的。甚至我可能在国家之间流动，今年在加拿大，过两年我去美国了，过两年我又去哪儿了。它这种人口流动性呢，它就不确定，因此呢它很可能就去租。而作为汽车公司的销售呢，从过去传统的主流就是卖新车呢，已经有相当高的比例租赁了，还包括大量的短租。像我要出去玩，可能到有些国家我就直接租辆车，机场取了车开，开完了还。而这些租赁公司呢，哎，挣了这些租金之后，剩下的车的残值呢，它也很便宜价格卖了，它仍然是盈利赚钱的。而二手车呢也很合算，也有很多人去买二手车。它实际上租赁市场呢能形成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汽车消费呢这个很明显，还有很多其他的消费，比如说在中国啊，曾经有一些企业在做一些共享这个书、共享衣柜的生意，但是呢做的不大好。中国人觉得这个衣服这别人穿过怎么能穿呢？ 会有卫生方面的一些疑虑。 对， 但是有很多国家的话，它有这种就是什么礼服的这个租赁啊，很普遍。你想这个过圣诞节了，开一些个活动、化妆舞会等等，很多人需要穿盛装。这个西方国家可能很重视这种盛装出行的这种仪式感。 嗯， 但是呢，家里不是所有人的衣柜都满满的要摆这么多种衣服的，所以呢，就去租。租完了，哎，节日活动完了之后退回去，下次呢再有新的活动呢，我也可以租新的衣服。所以呢，盛装的活动，哎，每个人天天参加都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呢都是租的。 嗯， 所以在有些发达国家呢，这种服装的租赁呢也是相当高的这种比重。 嗯， 而在于这个就是产业领域里的比例就更高了。这方面中国实际上也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工程项目启动了，这个工程项目要用大量的这个一些个高科技高成本的一些个设备，比如一些个重要的挖掘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设备。那企业的话接了这单生意之后全买这些设备，下一单没有这么大的生意之后，这不就全砸手里了吗？哎，他们去租设备，租来了设备呢，这项工程完了之后呢，设备我就退回去，我付了租金，虽然这个这几天用着成本不低，但是比我买辆新设备便宜多了。而租赁公司呢，今天张家租了，明天李家租了，等残值差不多的时候卖呢，哎，他也盈利。所以租赁业呢，在全球市场上，这个呢，从发展趋势上占比是越来越高的。 嗯，哎， 而在中国，哎， 嗯，啊，来，老师您讲， 嗯，而在中国呢。现在呢，就是实际上呢，哎，逐渐国人呢，特别年轻一代呢，这种不一定非得拥有，只是我现在这段时间我能够享受就很好的这种意识呢，可能这个占比呢越来越高，那么租赁市场就出现了。虽然这部分人群我认为啊仍然是小众，但是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总和来看呢，这个规模这个市场呢也能够实现的。就是说一定的消费的总规模的， 嗯，它的整个市场的体量其实还是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哈。包括刚才赖阳老师也提到了，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其实租赁的这种模式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无论是在产业端也好，还是在咱们消费者个人端也好，大家有时候有需求是愿意去租赁，而不是选择购买的。包括刚才赖阳老师提到的租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租手机也好，我觉得它更偏向一种体验式的消费，说白了就是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很多朋友更是抱着一种想要去多体验的这种态度去选择租赁物品。比如说一辆车，我可能开两三年，我对这辆车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我现在把它退租之后，我还可以继续去选择我下一辆这个梦中情车。包括现在手机也是，每年各大手机厂商都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品牌推出旗舰机，如果我们全款购置一部旗舰机，那确实这个花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就想，那我要不就租一个手机，我先体验体验，看看它是不是适合我哈。但是这背后又有一个问题，刚才赖阳老师也提到了，有一些物品的租赁，如果你长租来看的话，这个价格似乎也不是特别的占优势。你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些这个材料哈，比如说这个256G 的 iPhone 13手机，买断费。就如果您想把它一次性，就是在租期结束之后一次性买断的话，光这个买断费就要付3200块钱到4500块钱之间，有的时候它甚至超过了手机原价值的一半儿。一年的租金再加上最后的买断费，有一些消费者啊，他想买一个 iPhone 13，甚至高达10058块钱，这其实是要高于iPhone 13的发售价的，也就是我们又租又买断，这个价格会更高。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和赖阳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手机租赁它究竟是个真香的选择吗？或者我们更加细分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适合去租一部手机，而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适合去直接全款购买一个手机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可能这个租赁呢，它一定会价格高于你一下子买断的。 嗯， 因为 商家他把这个产品买断了租给你，最后没有任何盈利，价格更便宜，那商家中间这个环节他就没有生存的这个根基了。 嗯， 所以他一定是要中间还要赚钱， 他要盈利的。对 对，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租赁市场的根本在于呢，就是第一呢，我的租赁价格呢，哎，你能接受，但并不是呢很便宜。 嗯， 而只是呢，使用者呢是短时间使用，用个一年两年甚至更短，然后出了新款我就换掉。但是呢，我由于租赁商呢，我租给你之后，哎，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的这个租金结合起来，我原有的手机的残值，我可以卖一个这个很便宜的二手价，仍然能收回当初的投资，那么我才去做这个生意。所以呢，他这个前期呢，肯定是折算下来，要每天的租金一直算下来，肯定比买新手机 要 贵的多的，还不是高一点，肯定要高很多。但是有这样的需求吗？肯定是有。第一呢，比你看我们买手机， 嗯， 你现在买一个功能足够用的手机，可能不到1000块钱，我觉得很多可选择的也都很丰富了。但是为什么大家还要最新款的呢？还有几种。第一呢，哎，我总想试试最新的这个功能。它这个一介绍，这个某某款手机，你看新出了摄影，增加了什么功能？哎，又增加了什么好玩的、有趣的一些个功能等等。哎，我一定要去试一试。很多这个 IT 的发烧友，出了一款，他恨不得每一款手机、每一个品牌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型号的产品，他都要拥有一个来玩一玩。玩完了，哎，基本知道了解了，可能也就不玩了。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我觉得租呢实际上是最合适的 一种短期的体验。 哎，对，享受一下最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当然了，也有的人有收藏癖好，我觉得这每一款我经典款我都要留一个，那他可能还是要买断的。 嗯，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哎，一些时尚人群，哎，他跟朋友们在一起，我这个确实是看到别人都拿出新款的了，哎，我也不想 out 了，我也想就走在时尚最前沿，我折算一下呢，我租金承受得起，而且我不断的换新款手机呢，哎，享受新款的乐趣， 嗯， 这个呢，总算下来呢，实际上是合适的，因为我老能换，而每次呢，虽然成本比买台新的合适，但是我真买一台新的，过两年我扔掉了，又买一台新的，甚至过了一年我又扔掉了，那折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总的购置成本还不如我直接就这个租赁核算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很多时尚人群呢，实际上也有这个租赁的需求。第三个呢，我觉得作为基础呢，实际上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呢，跟现在手机的这个就是各种备份技术的这个云端转移的技术支持能力逐渐成熟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嗯， 因为咱们换一台手机，原来最麻烦的是什么的通讯录要重新的这个转，然后这个什么大家常用的微信这个数据，什么我原来的客户端的所有的资料全要重新装一遍，所有的APP 这个所有的这个注册呀、信息呀等等的密码账号，就很麻烦很麻烦，大家就不愿换。现在呢，基本上是一键换机，这个同一品牌的可以一键换机，跨品牌的好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可以一键换机。 云端备份 啊，哎，对，所以云端备份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便捷呢，使得消费者换机的这个难度越来越低了，不会担心我一换手机，哎呀，以前我拍的照片没有了，我以前的这个登录某个 APP 的这个账号打不开了。 嗯， 这些问题呢也越来越少，之后呢也减少了大家更换手机的这个瓶颈。而且呢，现在来看呢，就是相对手机呢，在刚才说的跟国外比的各种的一个消费品当中呢，对于现在年轻人群更换起来呢，相对是比较便捷的。而且呢，这个特别在都市里面，相应的这种更换的这个时尚的体验感呢，这个也是非常直接的。实际上除了手机之外，一些个就是名牌的包包的租赁啊等等的，啊，也是有一定市场的。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关注度呢，就是手机呢确确实实呢，哎，大家喜欢，哎，看到新款手机功能这么好我就想用，哎，但是呢我干嘛要买呢？我用的不到一年又出下一新款我就退掉了，我再来一个新的多好。而对于租赁商来说的话呢，哎，我租一段时间收到的租金非常的可观， 然后我把这个手机我这个收回来之后，我在二手市场上在折价卖，大家看着卖的也很便宜，也愿意买，一折抵之后呢，我还是有盈利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这样的操作呢也是很普遍的，甚至很多经销商代理商他自己就愿意用这种方式呢来提高自己的销量。因为这样来处理之后呢，首先在于他的这个就是跟厂商之间呢，他这个是在销售业绩上就是在持续的在增长的，而最后的这个他的跟厂商之间的这个核算结算的一些价格一些规则呢是跟销量也是挂钩的，这个走的量越大，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相应的折扣也越高，回报呢也越好，所以呢很多经销商代理商也这么做，所以手机这么做，汽车商家呢也开始呢在尝试这么做，一些名牌包包啊等等的，哎，也出现这种租赁，这些市场呢我想呢可能将来在中国呀这种就是租赁式的消费的比重呢会逐渐的在增长，越来越高，慢慢的可能很多消费者很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个消费品呢，哎，不一定都直接以购买的方式来取得，而去租赁，而租赁商家呢越来越多之后呢，租赁的商品的品种也会越来越多，租赁的相应的这个条件呢也会越来越性价比，对消费者来说更好，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哎，也就是租赁的模式还是会越来越完善哈。刚才兰兰老师分析了，首先从商家的角度，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它有盈利的需求，那么做这种手机租赁的业务还是有一些盈利的空间的。同时对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确实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有租手机的需求的，当然这些需求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以体验性的需求占大头哈。比如说一些电子设备的发烧友，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是数码博主，那其实他每天都会有这种测评新机的需要，那如果说每一次测评新机都需要直接去购买一个手机，那对于这些朋友来说，那这个成本就比较高，这个时候如果去租赁平台短期租一部手机，看上去是可以迅速解决他对于手机使用的需求，又可以节省一笔钱的。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短期租赁的一种形态哈，但如果是长租的话，赖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还不如买一部手机，对于咱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就我不做数码博主， 如果说你要是长租最后买断的话，这个性价比肯定是不高的。但是呢说如果你现在手头资金确实是这个紧张无法买下来，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那个长期的租赁的方式。但这里面呢实际上也有多种替代的方式。第一个呢，哎，我租一段时间，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那个可能我不租了，二手市场买一台可能性价比呢还会更合适。那再有的话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又出新的了，那我到底是买断它呢还是我干脆换新的来租，那是不是换新的更合算。第三个呢就是说呢，我就说我就是想买断，但是我就是没钱，我只好租赁的，我就要这台机器，我也不想换。那么的话你还有选择的话，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信贷的其他方式，可能折算下来比租赁的这个成本呢还会更低一些。 所以 如果长期想拥有啊，得折算各种商家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综合成本计算，你不要看他说每天多少钱，或者是每月每或者每天只需多几十块钱，看着很便宜，实际上你要折算下来的全部的成本呢还是很可观的。而且全部成本你不能光把这个每月多少钱加总起来算它的总价格，它还持续的话，实际上它这还要考虑相应的你持续的这些资金的这个使用，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资金时间成本在里面，都要综合来考虑的。所以在这个计算起来的话呢，这个可能消费者还是需要那个综合把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呢比较一下，看看哪一个呢性价比最值。但是如果说长期持有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租赁呢肯定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一种选择， 就说白了花的钱会更多啊。这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旦大家 做一个决定，说我想考虑租一个手机，您一定要首先明晰您的需求是什么，其次您打算租多久，究竟是租合适还是购买合适，这个是大家需要去好好考虑的。当然今天我们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啊，这手机它和共享单车还不一样，跟我们刚才说的汽车还不一样，因为手机它是一个极度私人化的物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的银行卡，我们的各种社交信息，尤其是那些经过实名认证的牵扯到财产和隐私的信息，都会被保存在这一部小小的手机里。那如果我们从不知名的平台上租了一个手机，还回去之后，我们的个人隐私有没有泄露的一个风险？你再包括我们在租期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大家难免平常会对手机使用有一些损耗，磕磕碰碰，是吧？那我们在租机还机的过程当中，这些责任的划定又是怎么去进行一个界定的？包括平台是不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个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一点，一些问题，想问问赖阳老师，您觉得大家在租赁手机的时候都有哪些坑啊？需要去提防，包括 这些 问题 呢？对，都很重要。首先第一个呢，你要还回去，一定是要彻底的清零，你的手机所有信息肯定都是要消除清零的。而且第二呢，你换了新手机之后，云端转移了到新手机上，你相应的跟金融有关的一些信息一定得重新设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个一些重要的，不论是银行还是其他的一些重要有个人隐私的一些个就是平台呢，它的 APP 它不仅仅是绑定了你的个人的账号密码，它还绑定了手机的这个本身的一些个手机信息码，也就是它直接锁定了这台手机，你换了手机之后，它可能系统就只认原来手机，还要拿原来手机认证才能转换，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你换完了手机，也许别人啊不知道你的账号密码，他没法去用，结果弄半天你自己也没法用了。你登录说不对，这原来绑定的是那台手机的相关的这个串号跟你这不一致，得用原来的系列号才能解锁，这不就傻了吗？一下傻眼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解决。再有呢，就刚才说了，你看清条款，很多呢它是有保险来解决的，万一磕磕碰碰，那个有一定磕碰，不是说不行，手机肯定会磕磕碰碰，但是呢在磕碰的什么限度内呢，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相当多的这个在国外呢，我看到呢相当多都是保险公司来承担的。比如说在国外我租辆车，我租车的时候取车呀，到那之后连租车公司的工作人都见不着，人直接把那个车钥匙就告诉你搁在什么位置了，你直接到柜台去自己去拿就完了。还车的时候呢，把钥匙往柜台里一扔，你坐飞机就走了。那在整个过程呢，验车呢，就是说它基本上你要有大的损伤，那保险公司它会来理赔，这个保险费已经算在你的这个租金里了。小的一些问题呢，那就看你这个选择的保险的级别了，你要选的级别高，多付点钱，那么任何磕磕碰碰都与你无关，都有保险公司来赔。如果说你选的级别低，那有一些小的剐蹭，那可能呢他要再扣除你的抵押金里面来赔。所以他就很简单了，取车的时候你去拍一组照片作为证据发上去，然后呢还车的时候再拍一组照片发过来就完了。所以手续很简单，但实际上责任的这个保护呢也是很清晰的。那么我们现在租赁手机，我们合作的商家，我们就要看了相应的条款是不是给我很好的保证，有点小的磕磕碰碰没关系，这个保险公司就赔了，然后最后呢他可以这个低的价格呢再去租给下一个人用，或者是二手去卖。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在选择租机平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重要哈。一些大的平台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保障一些，但是刚才我们探讨到的包括个人隐私如何去保护，这个问题的确是这些租机平台也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我们说现在这个市场需求客观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去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这可能也是会制约这个市场发展的一些因素哈，也是希望这个市场可以越来越完善吧。当然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观念方面的问题，究竟是享用还是拥有哈，可能